讲返第二节返嚟啦，讲返前面少少啦，唔好再斗前啦，因为讲得好闷。但係呢阿 Raymond Wong 见到啲留言佢都会回嘅，我之前我都回好多。咁我就係回一啲啦。我哋讲嘅事实啫，你唔啱听冇办法嘅。是咪啊？有啲人一时话我系黄丝，一时话我系蓝丝，一阵时咧，应该问我收，即系咧，我哋做共狗。只要你唔啱听，你活喺你自己世界里边。我曾经做个节目，我话咧，你即使你反对共产党，但系你要了解共产党，你先有反对嘅，你同佢打仗啊嘛。你唔能够将佢变成一片一个饼块。亦都有人话我哋讲错咗习近平啊嘅风险点样点样点样，佢可能嗰阵时真係受到高风险，但係佢后咪滚定咗大局，就係佢嘅本事囉。係咪呀？咁我哋睇讲出我哋嘅判断啫，错唔紧要咪错囉。但係我哋错我哋认，林郑上咗嚟，我哋不嬲都话林郑鍾意玩程序公义，佢识玩嗰套，比689更难搞。而嗰啲所谓原则派日日喺度秒嘴秒舌。咁而家事实证明林郑民望再创新高。而家 DQ 你哋开始追讨钱。你哋追讨钱你最开心，唔系。系你哋当日嘅时候你哋需要林郑上台，你哋觉得胡苏贞唔掂，咁而家林郑佢上咗台去做呢啲嘢去对付你嘅时候，你求人得人啊！我哋讲我哋嘅观点，咁但系你哋依然讲我哋原则派点样乜乜乜乜系原罪，原乜嘢罪啫？系你做咗啲嘢，你冇谂，即系冇深思熟虑去谂清楚啊！那个问题喺呢度啊！而家 DQ 你。跟住追钱是一个好荒谬嘅理由嘅。你投咗票嘅法案通过咗冇问题，因为通过咗啦。但係你投票嗰陣时候原来你係非法劳工，我而家要係唔得嘅，要回返水。喂，既然佢係非法劳工冇一个正当合法性，但佢投嘅票又係可以通过，係冇问题嘅。个逻辑喺边度？我哋指出呢个逻辑，我亦都唔相信佢能够追返呢啲议员嘅薪金成功。因为虽然佢唔系打工，但系佢真真正正揸咗香港人嘅支持，而佢入到嚟佢系真系做咗啲嘢，跟住宣誓你唔通过，另外一个后话啦。第二，呢个世界就用好荒谬嘅，返咗工出咗粮就追粮，一啲系一早同你解除呢个合作协议，但系你又自己继续当翻工，就追讨即系黄杨达追讨黄毓民先生啊，每个月3万，由3月追到11月，咁你话系咪好好笑？两件事大家都唔合逻辑噶，所以。啲人问我就回啦，包括 Billy Mark 嗰位人士啦，咩撑唔撑我真係唔需要。你要听是非可以行过隔离，冇所谓。我哋讲 Billy Mark 系因为有两个网友上嚟问我啲嘢，跟住我开始讲。而阿 Raymond Wong 可能都睇到有啲嘢觉得有问题，所以佢不停喺度做。你做一集你讲嘅歪理，佢驳你一集啫。而唔系主动去话你。即好似老萧讲金正恩如何如何，唔系嗰回事咪唔系咯。金正恩我都话啦，我唔认同佢啊，唔认同阿老萧嘅观点，因为佢一定要制造核武嘅。佢唔制造核武，佢嘅安全就受到威胁。佢有冇核武，你经唔经济制裁佢，同佢系冇关系嘅。系人民受苦咋嘛。佢你话佢今日鍾意食老虎有老虎食啊，食熊猫都有熊猫食啊，食鱼翅鱼子酱边啲嘢冇，今日要搵个靓啲嘅女人又得，听日去做乜嘢又得。你哋全世界可以冇互联网，佢会唔会冇互联网啊？佢会唔会上唔到 Facebook 啊？唔会啊嘛。所以点解 你做几多大经济制裁，你话俾压力佢，对佢嚟讲可能有啲压力，但系唔系佢心目中所想咁。但系当佢有核武嘅时候，你美国佬，你话打我迟咗噶啦，你够唔够胆嚟搏啊？佢就搏你唔够胆搏，佢咪不停喺呢边射来射去咯。而美国佬摆到明，当你有咗之后出手太迟啦，要改都好难改。即系以前有一对沉默的男队，一个日本山口洋二所写嘅，开口洋二写嘅沉默的男队，就系讲一只核子潜艇，佢里边咧有核弹，一个核子潜艇有几多只核弹我唔记得啦。咁但系都系几支啦，但系佢就签咗同好多咧就备受西方啊同埋各地嘅压力嘅小嘅国家签订联盟，佢就成为咗呢啲咁嘅小国嘅保护者，然后咁样同啲大国讲数。金正恩可能都系漫画迷，可能睇咗呢一套嘢啦，或者佢亦都睇到毛泽东嘅脉络啦，始终都系共产党啊，极权国家，就唔系阿老萧所讲，嗰、那个系癫嘅，嗰、那个系黐线嘅，两个啲黐线佬走埋一齐啊，同特朗普，你都冇咁精神啦、啊，明唔明啊？每一个人有逻辑噶嘛，佢做癫嘅、傻嘅，佢想讲埋享受下啦，搞呢啲做咩？狂人卡达菲啊，都唔系狂噶嘛。有啲嘢明就明啦，唔明就唔明啦。讲返少少其他嘢啦，哈利大婚啊，咁呢就祝福哈利王子啦啊，咁李思嫣同成俊哥亦都订婚啦，咁两大喜事啊，香港人曾经系英国嘅殖民地，咁啊呼应我哋哈利王子啊大婚，咁呢就成俊哥就为咗党啊，效忠党国，委身李思嫣啊，咁因为李思嫣冇得捞噶啦，咁咧俾翻安慰奖佢啦，啊，因为香港而家已经唔需要你呢啲人，所以咧党啊钱，因为佢账目混乱啊，报道讲嘅啫，咁啊俾钱你，啊惊你搞到唔清唔楚，不如俾个男人你啦。是咪啊，咁等你可以好好地下半生同下半生都过咗个美满愉快嘅下半生生活啦。咁恭祝佢啦。好多人呢有两单嘢仲要讲嘅。第一，北京本月即係上个月啦 ,18 日公寓大火造成19死。大兴区区长崔志成同埋12名相关官员被立案调查，低端人口勒令消失。全民北京135个地点要清拆。其实呢个呢就係苹果嘅标题嚟嘅。我唔怀疑。但係呢讲事实，有啲人冇望向边执步，我绝对同意。只不过话共产党嘅手法做得唔好啫，因为嗰啲人嚟咗北京十几年喺呢啲地方住，有几个原因啦，搵钱，第二搞基建，但基建完咗之后，咁呢返乡下可能搵钱唔够呢度多，就留喺度，其实唔系北京，系各地省市一线城市一定有呢啲人，包括香港。要听同香港类比，听芒向边执步啦，我讲我自己嘅睇法啫。冇300多万，冇可能，几十万我都怀疑。你哋见到嘅画面有几样嘢嘅，第一喺嗰度搵食嘅外劳系有份工啊，嗰啲人系有份工啊，喺度搵食，佢只不过冇乜北京户籍啫。咁佢哋住，好多人知道大陆嘅情况都知道嘅，逢系你喺大陆打工呢做飲食，因为你外来人口啊，佢哋请唔起本籍地户口嘅人，嗰啲多数都系有钱人。北京有，深圳有，讲真，你试下请个深圳人，我就唔信你请得起深圳人。我亦都唔信你普通嘅人工可以请到广州人，只可以系外籍户口嚟搵钱嘅人。一般做一定系包食包住嘅。 咁但係当佢一个宿舍租一间屋俾你，咁而嗰个好多嘅飲食业租嘅屋一定係求求其其啦，因为佢要包你食住，佢孭重咗佢皮，佢可以好平租，然后啊将十几廿人咧就住一个单位，可能嗰个单位系几百尺，可能六七百尺啦，六七十平方，但系可能坐住二十人都有，比我哋香港嘅劏房更加挤迫，呢个先至系事实。而有啲人有啲能力，可能几个人，喂污糟邋遢，你养我，我养你，咁通常嚟讲，所有嘅嘢，尤其一人中心最中意噶啦，就请个宿管啊，宿舍管理员去睇。咁但系你知咯，洗厕所你养我，我养你啊，你煮完食你掟咗垃圾喺度，下个唔知啲边个执，有多人唔中意，尤其拍个拖喺异地恋嗰啲，佢哋就会租房住。走，如果你做厂就好好多啦，尤其打台湾厂就有四人宿舍、八人宿舍，扣钱啊，扣你少少钱啦，你中意住边度？咁样计嘅就唔会太多人嘅做厂呢啲，咁啊一般四人宿舍，但系咧因为为咗你两公婆都喺度做嘢，或者你有啲叫做成咧台湾厂好兴噶，叫夫妻房啊。就系、是、你两公婆喺间厂做嘢，佢俾间房你，电器乜都有，你成家人可以安落嚟。咁如果你有细路仔咧，就喺呢度咧，就可以喺度读埋书。如果你有老豆老母啊，翻嚟同你睇细路仔，亦都可以喺度合住，收你少少钱喺个工资度扣。呢、这个台湾厂嘅优势嚟噶，你问下打台湾厂嘅人都知道，尤其专系做美国企业，譬如你做 Nike 鞋嗰啲，你睇下佢哋啲福利去到边度，先至好讲血汗工厂，甚至有冷气。咁但系你头先讲嗰啲，好多系僭建，好多系僭建喺全中国都系噶啦。只要你个官叫做不作为。唔好叫冇，唔系叫唔做嘢，大陆叫不作为。不作为嘅时候咧，佢咧就唔做，唔做咧由得你。你投诉佢就拉你，即系好似好多喺当时迁拆，就讲一个最出名嘅例子叫鱼龙村。当时要起福田口岸，明明所有嘅楼系七八层楼高嘅啫，七八层楼高，但系佢知道你会拆，临时加建，即系叫你啲住客个保钱俾你全部走。一个都不能住，因为佢加建喺八楼以上加建四层，就变成咗十二楼，跟住再租俾你，跟住等拆，多一层就多一层赔偿，层层跌落嚟，所以鱼龙村嘅原居民根本唔使做。你话啲官理唔到咩？深圳都理唔到，光明农场啊，深圳嗰啲日日都僭建啦，跟住咧就理报城管，城管落嚟睇，停工唔得。跟住听日你唔嚟啦，威文汪讲得好，大陆人做嘢做一时嘅啫，过后风头火势过咗佢就闪噶啦。跟住你又继续起，起到嗰啲全部僭建嘅，冇办法办到房屋，即系叫居住房嗰啲红本嘅，咁咪冇咯，攞唔到屋证嘅。咁佢就租俾你，平啲租，租俾你啲外来人口。点解外来人口你话要住呢啲地方？第一唔想住宿舍，第二搵钱，自己喺度做小生意。咁其实你话佢一定搞唔掂租啲贵啲嘅屋咩？第一未必有咁多，因为北京系一个大城市、大都会，你计唔到每有几多人流连喺度。第二外来人口，第二仲有一样嘢先系真实嘅。因为佢哋嘅根唔喺北京，佢哋想办法留喺北京系搵一嚿钱翻乡下，所以佢哋唔会使多余嘅钱嘅。嗰啲外来人口佢好易死悭死抵嚟嘅，嚟搵钱，然后即系等于好多人去美国做嘢。以前我哋老一辈嘅华侨死悭死抵，只要唔到钱洗大饼、煮餸、做厨房，搵到嘅钱跟住就风光光，跟住就翻我哋唐山，即系翻新会啊乡下嘅地方啊，喺八两金嗰套戏唔该睇下，更穷都搵到嘅钱都翻乡下风光，话俾你听，义感还乡。所以一个大匪。唔系一个过去中港司机的独白曾经讲过，不重生男重生女。 当时改革开放嘅时候，大量嘅女仔落咗嚟深圳打工，搵钱返去养家。而而家呢一个都系所有做服务性行业，边个唔系咁样？边个唔系住呢啲房？因为人工唔高，佢想办法搵到钱寄返屋企。呢一节讲到呢度，第三节返嚟。